系、哦，你今日唔同咗好多、哦。 咦，你而家发现咯，终于对咗咁 啊！哎，你做乜唔戴眼镜啊？你戴 con 系啊？ 你做咩咁靓仔啊？今日 要俾人影啊嘛，咁所以就冇戴、哦，平时就出门口就最 hea 噶啦，因为头都唔使洗，搵顶帽笠住就得啦嘛。咁今日 吓剪咗头发啊？你 其实都剪咗诶个几礼拜噶啦。咁但系因为每日戴住帽，其实你唔会好觉 咯。 咁但亦都系因为我今日冇戴帽嘅关系，头先开麦之前，即系斌神又问我就是，咦额头有笪啦，啊今日就睇到啦，因为今日 哦系，唔怪得平时唔觉啦，戴住顶帽系， 同埋有眼镜遮住咗嘛。其实我眼角同埋我右边眼上面个额头位置都有笪啦喺度。 我以为你啱啱一个 weekend 就已经整亲添啊， 最后无端端整亲啊嘛， 系咯系咯系咯， 平时唔觉嘅咁样。 但系呢条伤疤系几耐？ 我想幼稚园的时候已经，定是小学幼稚园啊，幼稚园的时候 同人打架啊， 我不嬲唔同大家，因为怕痛啊，但是这个是自己攞嚟的、啊， 做咩事啊，发生咩事、啊， 这个那时候是在我亲戚屋企楼下的大堂，咁嗰次就有大人有小朋友，咁大家就出去食饭，小朋友就落搭 lift 先，大人就另一部 lift， 咁落到楼下即系 等阵先 ，sorry， 嚟一次，你幼稚园的时候小朋友搭 lift 先， 系啦， 大人就另一步， 系啦。 点解要咁样？ 因为人多啊，即系亲朋戚友成扎人。 哦， 咁所以我有啲譬如堂阿哥就年纪大几年嘅，咁佢哋就譬如叫睇住我哋啦。好似有一个大人跟住嘅。 哦 ，mini 成部 lift 都系僆仔。 OK OK， 一二三四五六，我谂六七个僆仔嘅。 系。 咁落到去楼下大堂，咁其实就等一阵啦，前后其实都系几分钟啫，啲大人都跟住落嚟另一部 lift 噶啦。 是啦。 淨係就係嗰幾分鐘喺個大堂嗰度，我以前已經係有得跑咧，就會周圍跑噶啦。有空檔嘅地方，喺個商場有條大直路就會跑嗰啲僆仔。咁、 okay. 然後就喺啲大人未落嚟嘅時候，我就喺個大堂嗰度跑嚟跑去。咁佢有一個 area， 總之就係一個擺信箱位置。咁咧地下大堂佢嗰啲雲石地，突然之間俾佢啜一啜只腳。 哎，好跣嗰啲係嘛？啱啱打完蠟好跣。 係啦，佢就唔係跣啊，佢嗰只打完蠟即係好啜啊。 哦， 你波鞋會啜住咗。 OK OK， 就係咁樣啜一啜 ，kick 一 kick， 失足個人向前跌，然後個頭咧就撞落去個雲石角嗰度啦。 哇！ 砰一聲咁樣。 哇！ 前後幾分鐘啊，啲大人落嚟嘅時候已經見到我成頭都係血啦。 係， 就因為冚爆咗個頭咯。 咁使去 要啊 縫針啊？ 要啊， 几多针啊？嗰度 真系唔记得。 喂，但系我想讲幼稚园缝针好似唔可以打麻醉噶。 系啊，我嘅印象中系痛到黐线。 哇！ 我唯一记得嘅画面就系瞓咗喺手术床，然后顶头就有盏灯。跟住医生就话乱针，然后感觉到嗰种痛楚啲针啫，咁样乱啦咁。咁我老豆嗰时就喺隔篱睇住佢陪住我嘅，即系佢都冇去食饭啦，陪我入医院。咁佢话嗰时都睇住喺隔篱，我冇得打麻醉针之下就联翻好。 好、哦、长啊呢条疤。 系啊，跟住到而家大个呢条拉都仲明显地喺度啦。 你有冇特登揾嗰啲去疤膏清除咗佢？ 有段时间有查过嘅，但系冇好努力咁样查。 哦，因为我望落去都尚算平滑嘅， 系啊，好多年啦，因为已经。 我以为咧，即系你唔讲，我以为你系做咗嗰啲咩角质层定咩磨砂嗰啲咧，你做乜呢一忽拧 咗咧？咁靓仔嗰度 系咯，原来系拉嚟嘅。喂，讲起条拉咧， 你有冇噶？ 我都有。我喺个右眼嘅眉头嘅眼角嗰度，啱啱俾眉毛遮住咗，但系嗰度啲眉毛已经唔生噶啦。 系。 嗰、那個 case 咧都同你好相近，就係細個曳啦，就係、是、我小學六年級。咁小學六年級嘅時候咧，我哋咪會有嗰啲咩去 camp 嘅嗰啲畢業營啊。 係啊係啊。 小學六年級去畢業營咧，咁啊，我成世仔同呢啲camp 都係冇乜緣分。第一次就係六年級入呢個畢業營啦。咁我記得係喺個宿營入邊咧。第一晚入去，第一日入去，然后去到黄昏嘅时候咧，我哋同学仔准备即系安排咗玩嗰啲叫野外定向，系啦。咁、然后咧，即系当时咧就要每个同学仔都攞住支电筒去集合。 系。 咁然后咧，我有一个好朋友，佢跌咗支电筒落嗰、那个，因为嗰个营地入边咧有个好细嘅游乐场，俾大家喺得闲嘅时候可以俾小朋友去玩嘅，即系真系好似屋企楼下嗰啲公园仔咁咧。 系， 有啲垂滑梯啊，有嗰啲氹氹转啊，仲最劲系有两个铁千秋，呢、這个铁千秋就犀利啦。我个同学仔就将佢嗰一支嘅电筒 跌咗落呢个铁千秋下面。咁然后呢英雄上身嘅我呢，因为当时呢即有好多女同学喺度嘛，咁我就请我就呢以为自己身手好敏捷好快，喺一个有人玩，有一个同学仔喺度玩緊个铁千秋，我就捐落个千秋底嗰度帮佢執返嗰支电筒，然后諗住可以迅雷不及掩耳嘅情况之下就再行开，咁好有型啦，係咪？点知一執棒成个人，我諗都真係，我諗我幻想当中都飞咗一段距离嘅。即係因为铁千秋唔係普通千秋，即係嗰啲鸭仔造型呢，我仲好记得嗰个铁千秋係有个鸭嘴喺前面，我就係俾个鸭嘴撞咗落个额头嗰度。我諗争几 cm 距离就撞爆咗 隻眼㗎啦。 係啊，即係其实都執返身材嘅。咁但係呢跌咗落地啦，起返身，咩事咩事，冇事冇事，我冇嘢我冇嘢。跟住然后隻手摸一摸个额头。成手都是血，跟住然后就开始识惊啦，但系唔痛啊，即系我谂因为已经太痛啦，痛到系冇咗感觉啦已经，咁然后好惊啦，即刻 call 白车入医院咁样，咁然后啊啲同学又好担心咁样啦，咁 check 变咗喺医院， 系啊系啊医院，跟住然后我一路我记得我好记得就系我搭紧嗰架白车嘅时候问个救护员个。哎呀死啦，使唔使联针㗎，我唔想联针，我好怕痛㗎咁样。佢话睇你个伤口咁细都唔使嘅，应该自己好得返㗎啦咁样。跟住入到去个医生话嘩咁严重嘅。 差咁远 嘅。要即刻缝针喎咁样。即刻推咗入去嗰啲手术室嗰度就缝针啦。又系因为小朋友啦。加上是个头部的位置又是不打得这个的麻醉针。 嗯。 然后就看住他那支圆形的针又勾下去。哇在个眼角那个位置那里。即其实 physically 又看不到的。但感觉到啦。但是其实都真的那句就是因为可能太痛的关系呢其实真的不是好即那个痛感是不是想象中那么大啦已经。我由细至大都很怕痛很怕打针。但那一刻的痛感已经是没那么大的啦。 即他去到一个 maximum 的位置已经是没得再超越那种感觉。 是啦是啦。所以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呢就缝了针出来啦。就留下有些叫伤疤啦。 因为其实我的头是多伤疤的或者多曝光。譬如我头顶都是很多的成日都流血啊撞到。但是对于联针的印象就头先就是讲即是右边额头那个位置。之前头顶那些我不知道是不是联不到定什么定点呢我都不好记得。 哇你头顶都试过。 两次啦两次。 哇你细个做啲咩嚟啊你。 一个就是我成日都攞呢个出嚟讲嘅就是细个贪玩、就想玩闭气喺屋企放咗缸水之后咁潜落去个浴缸嗰度。咁你就闭气啦睇下自己几耐啦。咁忍到 last minute, 真係顶唔顺先至个人卧高头嘛。咁但係嗰一下冲上嚟好快一个无情嚟冚落个水龙头度啦。跟住咪又流血囉咁样。另一次喺公园又行嗰啲垂滑梯底咁样唔知俾啲咩整到跟住就流血啦、但係唔痛㗎喎嗰次係。咁但係呢啲嘅受伤呢我就冇乜印象话有联针嘅成嘅可能喺头顶嗰度。顶唔到， 开化你个头顶真系。 但其实我由细到大我都好介意自己身上面有一啲伤疤嘅， 系咩？ 除咗额头会见到之外，其实有一个位好无聊嘅，就系、是、手踭同脚踭。手踭同脚踭我成日受伤， 系 因为细个踩单车。 呢啲各个男仔都有噶啦，我都有啊。 我初头以为系啊，但系小学嘅时候我见到其他男仔嗰个手踭系靓嘅，我系好似嗰啲。烂咗嗰啲橙嚟啦！而家见到、其实 又系有少少即系鞋鞋地咁样嘅， 鞋鞋地啊，跟住有好多拉喺度。其实嗰啲原点，因为细个踩单车嘅时候，成日都喺嗰啲石地 系嘛磨啊，系嘛 系啊，即系成日伤晒流血咁样，都试过好多次嘅。 系 咁记得系幼稚园有一次咧，就系喺度练习紧转圈嘅咋，原地 单车 单车嚟噶， 跟住 咁但系嗰个转圈扭个太扭得太多嘅时候，佢棘住咗、就咁反咗落地。 试过， 跟住你咪手踭好自然落地，咁跟住咪又花咗咯。 系啊，学揸单车一定会有呢啲啊，即系我都有，不过冇你咁夸张啦。但系有咩所谓啊？男仔有一两条拉系。 可以攞嚟炫耀咯，但系其实劲渣咯，呢啲系劲渣。 因为俾人问到点解你会有拉嘅，我冇啊，我 单车嘅时候整亲，好瘀啊咁样。 因为细个系唔会识得欣赏呢个拉嘅有型啦，或者即系觉得啊，点解人哋嗰个只手咁靓，点解我嗰个咁核突嘅咧？脚都系噶。跟住仲要翻學嘅時候就要黐住塊嗰啲即係紗布扎住，就係因為受咗傷啊嘛，即係會流血咁樣。咁就覺得好樣衰啦，因為嗰一刻覺得自己同其他人不一樣， 唔同嚇，同埋仲要整親，又要俾同學仔指住嚟笑，咪哎呀佢整親啊，你睇下佢幾瘀啊， 渣啊，踩單車跌親啊， 咁樣噶嘛，我都明嘅。 係啊，膝頭哥又係咯，咁但係到而家就 唔覺啦，因為大家坐埋一齊困埋，個個都有啦已經。 系啊，即系原来你都试过， 我都试过两，我膝头哥都好似有，系啊。 不如影张相俾大家睇，我影我哋嘅手踭，睇下 即系呢个节目开始无聊到咧，音乐节目可以喺度影手踭俾人睇系咩玩法？ 唔系嘅，有原因嘅，无端端讲呢啲咁样受伤伤疤嘅嘢 啊。 因为今日收到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嘅时候。我想起翻呢啲往事嘅，佢名字叫做逆流啊，有新嘅派台作品叫《网欲》，亦同时推出咗佢哋嘅 EP 啦，叫做《Re-欲》嘅。拣嚟呢一个 original version 有五分钟嘅版本。 着丝丝血液，情绪沉溺，再重现堆积路径，沉着无息，如何为一生努力？日复日，复日复日，凝望凝望，自愿囚禁，今生非天。 为活着街坊残影。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延后与新加坡的航空旅游气泡启动日期，将会在下个月13号或者之前再公布。当局表示，因应新加坡近期的疫情，决定延后原定下个星期三启动的航空旅游气泡。两地政府会继续密切留意疫情发展，包括新加坡政府近日推出更严谨抗疫措施的成效。有关措施由昨日起生效至到下个月13号。两地政府将会保持沟通，互相通报统计数据，审视发展，决定航空旅游气泡的启航日期。决定航空旅游气泡的启航安排，在下个月13号或者之前作出进一步公布。当局强调，两地政府仍然非常期望在采取一系列严谨的公共卫生措施之下，透过航空旅游气泡逐步和有序地恢复跨境往来。又表示，旅客如果已经预订专属航班，应该联络航空公司，按自己的情况调整行程。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病例，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新增个案涉及一名25岁外佣，他昨日由印尼抵港，在机场确诊，暂时未验出带有变种病毒。本港至今累计11825人确诊。一名29岁华大基因员工今个月初确诊新型肺炎，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相信这名员工受到新冠病毒 DNA 污染，认为是个别事件，再发生机会非常低。袁国勇应政府的邀请，朝早分别巡视安求医学化验所和华大基因实验室。他其后向记者表示，这名华大员工早前在实验室旁边的休息室过夜，可能经接触或者吸入空气被病毒 DNA 污染，而这些病毒 DNA 很稳定，可以维持在鼻和喉咙一段时间。袁国勇强调，病毒 DNA 传染性极微，无需担心在实验室有大量传播，已经建议华大实验室在夜晚没有人的时候亦都开着紫外光灯，将病毒 DNA 杀死清除，减低员工被污染机会。前年11国庆日游行案今日开审，民阵召集人陈浩桓、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10名被告承认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部分被告亦都承认煽惑他人明知而非法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以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案件听日继续播放控方呈堂的片段，到时会处理其中6名被告的保释申请。法官下个星期一听取求情，暂定下个星期五判刑。10名被告分别是陈浩桓、李卓仁、梁国雄、何俊仁、杨森、何秀兰、吴文远、黎智英、善仲佳和蔡耀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过海的龙尾车龙排到近水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地开。

有 Cousin 对焦在浪漫消散前，是啊，夏日炎炎啊，正好面一起身要对焦那一下呢，好辛苦，真的不是讲笑。不过又这样说，夏天就应该年少轻狂。 未尝试你眼神，又是四个雨淋，狂妄又灰暗，叫世界剧震。迷上是你笑容，又似掉进狭缝，随性又放纵，世界太难懂。几多的过去以后，跌进了夜幕后，不想讲过去以后，错过了别回眸。为着还未带头，怀头冷暖高飞远走，同路高飞远走去。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去，更多的荒谬喧哗之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搔搔我双手，然后尚有尚有，就是高飞远走，然后于风雨中远走，为着还未带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同意包出身后是日尚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冲不起手远走。 迈上夜半马路，和你踏上旅途，无处觅劝告，暗角里漫步。迈上密闭国度，和你像片羽毛，无重地撒野，哪个要祈祷？怎么知会有以后？擦破了夜尽后。为着还未带头，怀头冷暖高飞远走，同路高飞远走去，染多些污秽还未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来，更多的荒谬喧哗之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搔搔我双手，然后尚有尚有，就是高飞远走，然后于风雨中远走。还未带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同意包出身后是日尚有尚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冲不起手远走。 Special 的年少轻狂。夏天不睡觉，其实最适合呢就起身接受汗水的洗礼，不论去哪做些什么都好，出翻身汗个人才精神的嘛。 飘蓬飞车已玩你，来用手指竞技你最爱游戏，让我试试和你飞，200cc 已准备，齐集起点随机赛道上降临，分分钟缠住你，对付你不可一世。I will fight you, I'll fight you, 赢个彻底，再倒数三二一，分开失势抢手位。车胎最找地，云画花朵美亦对照行游记，逐格时时来对比，练到手指也甩皮，纯属赛道乱揸镜阵亦有预备，谁求食混与你，竞技里的几心战。 I will fight you, I'll fight you, 将你压扁，再见到终站先飞出归壳早天险。 陈雷的屈机，当然啦，有人喜欢户外运动，有人喜欢在室内跳舞的。 如何啊？夏天嘅 lifestyle 就应该放飞自我啊！夏天热到融啊！听唔听到陈海泳最后嗰句惨叫 ？I wish 可以食翻支雪糕啊！ 又一天收工去脱至死，打开扩音机，买罐啤酒送下病埋做自己。但我起手机点唱饮歌，几千个 miss call， 女友今晚约会我唔记得咗。Hey! 搞错咪扮傻，又搞错继续抨击我，这样傻换一个好过。哇哇哇 ，How to say？ 想你。是你无道理，纯属故意争气，无谓儿戏。置身于这种恋爱游戏，找一线生机，自己小气，佢被恋发泄妒忌。若过分用刺伤我致死，将我去吸口气，由你讲到尾。但冇人理，我继续独脚起。操心几多，花心几多，伤心几多，吓、啊、数得几多，旧账太多。猜测很多，不忠很多，其实太过火，从未想过我翻工都受气多。是你无道理，纯属故意伤害。 牵手同处走。 国阵， 我热情未减过，继续抨击我，这样才幸福有点傻。Wow, wow, always say， 因你十万年不改，一样跟你。 点解要嗌醒大家？其中一个原因是夏天咧，通常大家都好多 planning， 好多街去拍拖咧，就俾好多难题会考起嘅。有 Coverdog 嘅《恋爱攻防战》。咁当然啦，差唔多收工啦，大家收工之后会有啲咩 planning 咧？今日？仲未醒啊！个人翻工翻到中眼瞓啊，去踢场波咯，包保你个人醒到十二点钟之后都唔愿瞓啊！ 谁可以唱情长败笔者毁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这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在乎拐杖，仍卖命的乐唱。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扮勇敢，前去 靈感嚟自一隊奇蹟般的足球隊。 頑強舊基因不會特別扭轉運和命，然而我信人的精神能融化最後的冰。我是個怕輸的人，仍然扮勇敢，前去雖嚇人，往後退更紛紛，想做炮灰的那群，和局大概應吸引，明日刮到我翻身。 熱血啊，熱血啊，熱血啊！聽過有 DJ 的《星馬力諾之心》，睇一節新聞報道，轉頭翻嚟蘇動 到嘅保釋申請。法官下個星期一聽取求情，暫定下星期五判刑。十名被告分別是陳浩桓、李卓仁、梁國雄、何俊仁、楊森、何秀蘭、吳文遠、黎智英、善仲佳和蔡耀昌。天氣方面，本港下午天氣酷熱，氣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一道低壓槽正是為廣東內陸帶來驟雨和雷暴，與其相關的驟雨會在明早靠近沿岸地區。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天美道，西行排到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塞到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多车嘅关系啦。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临小改为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模糊街，靠右边线去尖沙咀的龙尾近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噶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新民实道，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的，去将军澳方向的龙尾就去到翠屏南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出观塘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港岛的路面，咁啊，湾仔北马斯道啦、红兴道近住隧道入口附近咧，都系有少少挤塞噶。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太子道东油站，现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至于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咁啊近住沙田乡事会路美林村一带咧，现时都系多车。屯门嗰边啊，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段，亦都系交通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将军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机电工程书提提你，乘搭升降机时要确定升降机停定先好出入，同埋留意步 lift 同地面嘅高度差距，亦要同升降机门保持距离，以免夹亲。另外，大人要小心看管同行嘅小朋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要即刻通知升降机负责人。如果负责人怀疑升降机有问题，就要暂停升降机嘅运作，同埋揾注册承办商检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开心唔紧要，嚟姐姐度。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若你吸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小小结恨不必去治疗。 Janice 话今次嘅灵感咧就系源于朋友嘅仔仔轻生离开，喺佢眼中呢位妈妈虽然坚强镇定，但系总觉得佢心底嘅悲伤同埋情绪好似无从宣泄咁样，所以佢想透过呢首作品去安慰一啲同样系经历紧痛苦低潮嘅人。作曲 Errol Lai、 卫兰、柯信峰，填词黄伟文。Ariel Lai 監製都係 Ariel Lai 柯信峰 Edward Chan， 上晚兩個星期上升八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七位，衛蘭 It's OK to be sad。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流的诗。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 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星期一嘅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有我哋呢个环节啦，我真系恭喜你啊！ 好紧张啊！ 点解啊？ 到底今个星期会打俾边一个咧？即系我都好想知道添。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就而家就开始打紧俾第一位嘅朋友啦。每个星期呢一个环节，我哋都会喺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拣选一啲嘅单位咧，打电话去恭喜佢嘅。呢、這个时候先打俾第一位嘅朋友。 喂 喂 ，hello，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耶、yeah ！ 系林烈康你好啊， 你好你好你好， 系啊，听唔听到啲烟花声啊？ 我咁开心嘅 系，系啊，因为我哋打通呢个电话要恭喜你噶， 好多谢。 系啦、啊，我哋恭喜你嘅呢个 item 就系你嘅第二首派台作品啦，即系呢个 philosophy 嘅 project 里边，《沉思者》咧呢个星期新上榜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恭喜晒 ！Thank you， 多谢你支持啊！ 系啊，咁啊，我哋每次打通呢一个嘅电话咧，我哋都会准备咗少少嘅心意送俾你，所以今次都唔例外嘅。 系啊，咁系咩咧？ 系啦、啊，呢、這个心意就系我哋有四句嘅创作啊。送俾你嘅一啲系啦，咁啊嚟咯， 要尝试去了解、去理解嘅，因为我觉得系 几有深度啊嘛， 几有深度。 好，好，我哋嚟啦， 我第一句先， 好啊，好啊。 Philosophy 第二部， 做沉思者谂到老， 话你知我仲喺度， 穿越森林飞更高啊！ 耶、yeah! ！ 我读呢句 几耐呢个听， 谂咗三四个字度啦，应该 好叻啊！我晚都谂唔到呢个 系啦，因为嚟到即系啱啱都有讲到 philosophy 呢一个嘅林奕康嘅企划嚟到第二首嘅歌《沉思者》啦，即系讲一啲、即系思考嘅问题嘅呢一个系今次想即系思考嘅 topic 上次时间啦，今次呢个题材咁样同我哋 share 下又系啲咩咧？ 其实咧嗱，本身沉思者系一个嘅，一个铜像嚟嘅， 系， 咁啊喺唔同嘅城市都有呢一个铜像啦，咁啊意味着就系讲人最劲嗰样嘢啦，可以喺万物之中可以优秀之处就系因为佢可以思考啊嘛系，咁嗰个铜像佢冇乜着衫，其实人系好脆弱嘅，其实系，但系我不我哋有呢、這个。脑去识谂嘢，但同样地咧，你睇到嗰人系好苦恼嘅，因为咧有时人咧就会即系谂多滞嘅系，例如咧，就算你明明系谂嘅方，你个 idea 啱，或者你做嘅嘢啱，但系呢个世界系冇绝对嘅，你做嘅嘢明明啱都可以有唔成功嘅， 系 咁搞到你会去，你会质问自己其实系咪做得唔啱咧？跟住你就其实系不断嘅兜圈，个人兜转，咁但系问题就系、是、我点解我哋会？成日谂啊，点可以做得好啲或者点？因为 we care， 我哋想做一个更好嘅人、更成功嘅人，我哋会去寻求其他啲伟人去睇佢哋哲学，或者佢哋觉得人生做人应该点做嘅。但其实三位伙伴佢哋自己都有好多问题，佢哋解决唔到嘅。咁到头来，其实我哋之所以咁样，因为我哋有血有肉，我哋想做一个更好嘅人啫嘛。系咁，其实明白呢点嘅。咁咪即管繼續苦惱下去咯。 有冇覺得好攰啊？我都 feel 到你應該係諗多嘢嘅人嚟嘅。 我都係啊！我通常一半嘅腦汁就掟曬俾啲 melody 咯。 另一半咧，另一半嘅腦汁去咗邊啊？ 另一半嘅咁都要係咁咪正常生活嗰啲嘢咯。 係、啊、另一半就擺另一半度咯。 係啊，我就係諗住你咁 tag 啦。 系咁所以知道今次呢一首歌亦都会延续咗，即系时间啲筹划。我觉得曲风上面咧，令到因为头先送俾你嗰几句咧，特别第三句写到话你知我仲喺度，因为呢一首歌嘅曲风嘅推进，可能或者用嘅个 vibe 咧，有一种好似话俾人听就系、是，唉，我仲存在紧，哪怕我谂好多嘢都好啦。系咪呢一个都系一个 message 都想 through 呢一首歌去俾乐迷知道嘅咧？ 有某程度上咧，系我觉得就系、 我都是一个会好时想嘢嘅人咧，我都成日想进步啊，但有时我都会发觉系，就算自己更努力都好，都真系未必系会大家会睇到个成果噶、哦，系咁我所以某程度上，即系 Oscar 写呢份词咧，都佢唔佢真系讲到我少少心声嘅， 系 同样地系其实都有放喺佢自己想讲嘅嘢，即系一般嚟讲林奕康嘅作品篇咧都系啲歌词比较简单为主嘅， 嗯， 咁耐以嚟都比较，同埋系比较单面向，冇乜去可以去 argue about 嘅，即系譬如我一双手只握成拳头，即系嗰啲打气歌咁啦，咁其实系冇乜嘢去否定嘅，哦，系咯，咁加油咯，系，但系即系开始我哋呢个 project philosophy 就系想讲一啲嘢系，哇，大家可以拎出嚟去讨论一下，即系譬如讲可能啊时间，佢系咪你嘅 friend 咧，定话其实系佢你嘅敌人咧咁样，其实正如呢只歌咁样系。唔好话一定系啱与错嘅，只要大家掟出嚟，可以有讨论嘅空间去。究竟系谂多啲嘢系好啊，定话其实一个好简单，好简单生活，唔奢求多系为之幸福咧、嗯。但你系多谂嘢，你先会系比常人可以行多一步，而有更成功嘅人生，或者可以做到更多嘅嘢，但可能同樣地，你係放忽咗 miss 咗好多其他嘢，而生多咗好多白髮咁樣。 係啊，好似你咁樣，有啲白頭髮咁樣。 又唔有啲啦， 咁啊，希望咁多位樂迷聽完呢個沉思者咧，都可以思考下頭先阿 Phil 講嘅嘢。但阿 Phil， 你可唔可以應承我一樣嘢先？即係如果呢首歌咧，咁多位嘅樂迷都支持嘅時候咧，遲啲可唔可以影一張同沉思者一模一樣咁樣 pose 嘅相？答谢乐迷， 可以着衫嘅， 系啦，可以着衫嘅， 系啦，咁冇问题啦。你话叫我唔着衫就另一回事啫。 但系都系咁以 show 一 show 你啲手臂咁样， 我都要 show 下嘅 ，show 下嘅。 咁我去练多一阵先。 系啊，咁啊，再次恭喜阿 Phil 呢，陈小姐新上榜啦。咁啊，亦都推荐大家值得睇个 MV 里边，亦都好似有少少延续咗上一首歌，因为嗰、那个可能卡程上面嗰个另一位男士阿 Chris 都系即系上一个 MV。嘅男士咁样就即系做翻呢一个嘅角色咁样样嘅系嘛，系、 嗯、好啊好啊，多谢你哋， 唔好客气啊，咁啊继续啊，我哋听下呢一首嘅《沉思者》，咁啊再次恭喜你啊 ，Phil， 今日多谢你 yeah,，Thank you， 拜拜， 拜拜。 中染过涌浪，雷电暴雨每夜缠着我，蚕食我如洪荒。还是不懂相信希望，无尽问句遮挡了前方，亦无方未有曙光。我想知道错与对与恶跟善良，你怎样看？每个伟人留低哲理，淘尽力气，努力始终苦恼翻飞。句句格言全都铭记，前人讲道理，说到超出赠与者，都一样在处。世界不对等，我思考到老，相信。 就在喘息。 讲完之后，我脑里边挥之不去阿 Phil 做沉思者个动作嘅相， 想睇啊，想睇、啊， 希望佢会出一个 post 咁样。啱啱听过啊，最新嘅其他位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林奕康嘅作品叫做《沉思者》。好啦，打俾第二位朋友咧。 喂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嗨 嗨嗨，你好啊，胡鸿钧。 系、hey, 你哋好啊， 好担心啊，所以因为知道你忙紧，惊你接唔通呢个电话 啊。 系啊，好彩咋，因为呢个消息要话俾你听啊，整亲啊，喺我哋最新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攞第一位嘅， yeah, 恭喜你！ 多谢你哋嘅支持。 有冇一种咁啊？因为我觉得系而家呢一个 project 即系今年行紧，再加埋可能心跳移植咁样呢一、這个叫做试下同一啲自己好渴望嘅音乐人去做一啲属于自己嘅一啲音乐嘅时候，即系个成绩上面换到翻嚟，好似系咪一种肯定咁样样咧？ 有冇？的确系好系好开心嘅，因为首先呢只歌好快就冠军咗啦，咁我觉得系好喜出望外嘅。咁同埋好似你所讲，今年自己喺音乐曲谱上面都有啲新嘅尝试啦。咁都有啲好嘅成績，咁對我嚟講都係好似幫我打咗支強心針咁樣咯。咁所以嚟緊我都會繼續努力㗎啦。 咁啊，我哋呢就有一份禮物呢 送俾你， 喺你攞冠軍嘅時候係要送俾你嘅。 係 係啦，我哋又有啲創作。我而家講出嚟都有啲驚驚地喺心虛。 係 啊，我哋嚟啊，有首我哋自己創作嘅所謂嘅詩句啊，送俾你嘅。 係 係你啦，本周冠軍胡鴻鈞。 透过音乐互指引， 提你唔好怕整亲， 变身刀削面厨神。 好嘢， 好嘢！ 你唔会咁啱都系食紧面啊嘛？ 我冇 okay, 我 一边， 我换咗一边。 系咯，我见到你有出 post， 又真系教人整呢个刀削面，好劲喎呢个。 嗰、那个系纯粹系玩嘅啫，不过系。嗰、那個唔係，即係睇個條片係唔會真係識整刀削面嘅，係啦，個純粹火分嘅。 係，但嗰陣時有冇什麼嘅緣由去到，即係啲同事提議，定係你自己提議話，我不如拍條咁嘅片，擺嗰啲主食教學咁樣啦，咁樣噶。 都係自己諗嘅咋，都係諗下睇下啲乜嘢，即係有啲趣味性嘅嘢去做下，當係宣傳又好，或者係係咯，即系搵啲嘢去搞一下咁样咯，咁就谂到呢、這、一个咁样嘅一个 idea 咁样，真系火分咁样咯。 所以而家有个新称号啊，叫胡师傅啦。 系啊，冇错。 因为最初见到胡师傅，我谂起第二个胡师傅， 系咪俾啲挣扎嗰个啊？ 系啊，咁啊，而家有第二个胡师傅啦，就系、是、胡鸿钧。 系啊，咁但系真系整亲呢只歌一路推出，可能好多宣传啊，或者 MV 出咗派台等等之后，有冇都收到一啲可能 fans 或者乐迷 send 俾你嘅 message？ 可能佢哋都分享翻自己听完呢首歌嘅一啲感受俾你噶。 有啊，其实首先我都开心系我啲即系好多歌迷或者好多，即系我都收到好多 message 系一啲。本身冇乜点听开我嘅歌嘅，或者唔系我嘅歌迷嘅，都因为呢只歌就开始留意我啊，或者都好中意呢只歌，咁我自己系觉得好开心嘅，即系好似系咧尝试一啲新嘅嘢嘅时候，又好似吸引到一啲新嘅听众去听自己嘅作品，咁亦都有收到啲歌迷讲话佢听完呢只歌之后攞多啲力量啊，或者都甚至系有啲系 send 咗一段 message， 一段文过嚟话俾我听佢。經歷過啲咩唔愉快嘅嘢，但係因為呢隻歌又重新俾咗力量佢去放低啲唔開心嘅事情啊，繼續向前行啊。咁所以我覺得係咯，好似我嘅歌係俾咗力量俾人嘅時候，我就好開心。 係咯，因為我覺得由譬如心如直到呢一首整親都好，你上嚟訪問的時候都話希望係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俾到力量一啲聽嘅朋友。咁而家 kind of 好似 proof 咗，一係佢哋真係嘅 feedback 係做到呢樣嘢，我覺得都幾值得開心嘅呢樣嘢。係 啊，好開心嘅，所以。 同埋咧，即係我記得上次阿 Hubert 講咧，佢嗰個 MV 啊，用咗好似七位數正八位數字啊，值啦係嘛，值啦，冇啊冇啊， 有咁大？ 我講唔係好似係個宣傳人員講， 七位數字成八 八万噶咯， 我记错可能我记错 嘅咩嘅 yen 咁系 嘛？但系值啦值啦，因为今次即系花咗好多心机喺各方面，即系歌词啊，喺个 MV 嘅制作嘅上边，甚至乎即系去到之后嘅一啲桥啊，全部都花咗好多心机。咁我谂今次对 Hubert 嚟讲，同埋对 Hubert 嘅歌迷嚟讲啦，即系绝对系好大嘅鼓舞嚟嘅。 系啊， 咁啊唔会整亲噶咯，之后系开心啊咁嗰啲噶咯。 系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好啦，哇，咁唔阻你继续要做嘢啦，将呢个消息话咗俾你听，我哋就心满意足啦。 Hey, thank you。 好，谢谢你胡鸿钧今日，如果再次恭喜你本周冠军，整亲呢首，多谢你，拜 拜。Thank you， 拜拜。 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白，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刀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受我吧，平庸着鲜花形态，分餐每日随便走，带我十街，整餐后若然大嗌，毛孔也全被放大。无视着进化神态，演出拼命投入，又笑我眼态，好感证实全用晒。反眼来提我主角有限，勉强再过关，多尴尬到扮作乖，不敢释出怪男孩，任事物将我活埋，重拾内心不枷锁，不假思索，放开做人放心任人猜，评论着进化形态，分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整餐后若然大嗌，毛孔也全被放大，无视着进化形态，演出拼命投入，又笑我眼睇好感 胡鸿钧啊，今个星期我哋嘅冠军歌有佢嘅呢一首《整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主教香港教区公布教宗方济各任命耶稣会会士周守仁神父为下一任教区主教，后任主教周守仁

林慧， 乜嘢事啊？白元浩， 见你整呢样整嗰样，做乜咁忙啊 ？GSE 就嚟考完，准备多啲活动俾啲考生轻松下啫。 你准备咁多嘢，佢哋咪仲忙过考试嗰阵？ 又系、啊， 最紧要俾佢哋考完试之后有一个放松心情嘅空间就得噶啦。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大家放松心情， 听晨光第一线。 Hey, hey. I need a rest from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so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嚟啦！今个星期嘅奔神 Monday Blues 拣嚟嘅一个类型啊，上个星期同大家玩嘅比较特别啲，就是呢个王家卫。今个星期想玩一个贴近本来 Monday Blues 想做到嘅嘢，所以拣嚟嘅作品啊，今日全部都系一啲 hip hop。Hip Hop 同蓝调有一样嘢系好近似，亦都令到佢哋成为近亲嘅原因。除咗个起源好相近之外咧，其实某程度上好大部分嘅歌词内容都系透过音乐去抒发一啲怨气同闷气嘅。 还给 上广州记得带张车票，好多朋友拍个手，相机影个写照。今晚我哋就要走，五点 check out 酒店 ，after party 饮醉酒，拎支香槟喺度呕，街尾玩到街头，我哋冇乜派头，理得乜嘢风球，照旧玩得风流。炒咗你老板，就会搵到你嘅自由。坐班火车带我走，去到唔同地头，代表香港，代表九龙，代表深水埗，去过成都，去过。台北去过海南岛，见到 TT 见到晒 P 精气神肥宝，好多城市好多街灯好多个零喺我本部，中国 hip hop 味道，土豪生活地道，搵紧港纸搵紧人民币，我搵紧记号，我哋去到边度，结局边个知道？可能收，可能发达，可能有人被捕。 隻手揸住青岛，个世界好大，蜻蜓点水，我每日都带住妈妈买嘅链嘴。当日离家出走，学点独立过，冷漠变记挂，你怕我行差踏错。喺火车嘅我听以前嘅歌，好似打开本旧日记。某日你谂起等紧你翻屋企嘅妈妈，今年94，新生活同一堆旧面孔，天空比往日更阔，但依旧向前冲，向前冲。自己话是登上早班火车，行自己条路。我嘅爹哋妈咪欣赏我，系佢哋嘅骄傲。 还给 嘅第一首歌，一个电脑一支咪，我世界得咁多。嗰年我冇翻学，喺街度周围走。你叫我勤力啲读书，搵仲嫌够唔够 ？I turn the music up, ride my bike through the night. No turning back to the street lights out of sight. I got no skills, got no job, no money to survive. I got some drums, got some keys, some bass, I can't play live. 你问我做到呢一刻，我有咩感想？年纪越嚟越大，我越嚟越紧张，我咩都唔惊，净系惊冇时间。今晚八点钟飞机，希望可以早啲翻。这经已到达，转眼间又下一站，沿路重拾熟悉的快乐。 来自本地的厂牌 Bakery， 有 Tommy Groove、Shawnee P、Genius F 和 Joe Boy 的这首《早班火车》。我觉得呢用 Hip Hop 来讲烦恼这个题目很啱的，而香港人最大的烦恼应该朝早不够瞓。 点解我哋朝朝都要鬼咁早就起身？瞓得几粒钟翻工，有边个会够瞓？一路摁搭亲巴士，一路空贴住窗口嗰条铁柱，中啊中啊跌雨，到咗公司就数数去男厕女厕，黑翻几个字 ，Vitality。谂起翻工就眼瞓，起身走人就醒神，瞌多一阵冇过分，就当顶一顶人。我费事系咁放问，有啲人仲讲紧香港人系铁人，系最勤奋嘅市民。佢唔知我哋每人都有同一个精神。就是冇乜精神，翻工嘅 OT 起身又做做做，留下啲的士，临分又做做做，翻学嘅系咁补习，放嘅活动成成成，发梦都变成数表，又加减又成成成，个城市森林好似一个动物园，呢七百万人好似系团团圆圆，七百万对黑眼圈睇唔到个月亮有几圆，净系睇到好多嘢都未曾圆。 大部分香港人出世冇乜点分， 点解 用尽护肤品？即开住两圈客人，日后遇到西人，佢都吓亲。 点解啫？ 唔使瞓。 讲真，我 唔知几眼瞓。 我日日谂，可唔可以瞓多一阵？离开个床感仲难过远离毒品。有冇听闻有人起身会精神？我谂陈志云要搵佢做个访问。哔哔哔哔哔哔，需要翻工。滴滴滴滴滴，衰鬼闹钟。嘟嘟声提醒你要嘟嘟嘟，但系点解咁嘟早我都唔系农夫。眼瞓眼神脑神，最好嘅好人先会做香港早晨。翻工我搵周公沟通，收工由香港玩到靠乱。城市人就系咁，我哋系瞓又唔愿瞓，起身我又要神，老细问点至肯精精神神，咁将我份月薪转做美金。 大部分香港人出世冇乜点瞓， 点解 用尽护肤品？祈求即开住两圈客人，日后遇到西人，佢都吓亲。 点解啫？ 唔使瞓。 讲真我。 冇乜点瞓， 点解 用尽护肤品？ 收工了，睡醒未啊？是啊，通常香港人收工才睡醒的。有他们，他们是农夫绵绵。 他常要面对很多抉择，舒服的床铺或老师的脸色。他常要背很多单字，增进了程度，凭英文的检测。有时会遇上一些麻烦，回家的长路是埋伏和险恶。他常常坐在围墙上看火车经过，他常常翻开报纸查本周星座，他常常发呆在重要时候，所以每件事都反复确认，以防有听错他彷徨，关于一些把握或错过或懊悔，有心无心的过错，不喜欢啰嗦，有时比较少讲话，看着书听着歌幻想着长大。那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那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当然他有他的烦恼，有时是没法，有时是不想去赶跑。比如说懂自己的人多么难找，好学校多难考，和爱恋的缠绕，喜欢的女生他等待着回应，家里的规定爱情这时是违禁。一星期两次他补习班的背影，在夜里画面一直重播不会停，写成一首诗他投稿在校刊，做青涩的文字是青春的套餐。他了解少年不怕累，老人怕爆肝，不懂人长大爱孤独，小时怕落单，而处于这个似懂非懂的年纪，和属于未来琐碎的成熟相比，他想的太多显得不切实际，他觉得没有人懂是寂寞的时期。那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那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 佢系蛋堡，点解咁多后生仔中意听 hip hop？ 歌名话你听啊，因为少年维持着烦恼。 啊，听着，听着，他多想跳过现在的生活，没想过多年后却发现这成为乡愁。他很在乎承诺，没想过多年后没比较多联络。他还不能看透心里的妒火，在多年后都只是路过。他还没法挣脱，懂的词不多，没法去对谁诉说。他想复制成熟的样板，没想过会感叹流失的浪漫，期待幸福和美满，没想过有天再写和遗忘爱情的遗憾。他也没想过会当过坏人，没想过会怀念懵懂和单纯，只单纯的专心在他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那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那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那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那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微不足道的。 的少年维持着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烦恼。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 用青春岁月谱写出来的故事。 什么都不做， 昨晚眼瞓，今朝瞓醒有啲眼瞓，打个喊路，转个身再瞓多一阵。你话我孤独，起码唔使同人争皮，嘈多两下，闹钟都踢埋落地。手机不停有人系咁打嚟，咪有得佢响，希望佢会放弃。想熄机，但系搵得好彷徨，搵下搵下，唔小心碌咗落床。系时候起身，已经成一点，照下镜，捽下眼，洗个靓面，支牙膏，无论点支都系。不如求其朗牙口算数，又唔使睇天气报告，打开窗就睇到天气几好。讲起节目冇特别嘢系想做，既然系咁，我就留咗响度。 什么都不做，在家里，电话在响我听不见，什么都不做，好悠闲。就这样又过了一天， 我话我今日会做大事就假，好似个大字咁摊咗喺 sofa。平时睇电视都睇得唔少，但系冇一台系睇多过三秒。上 Facebook 实有大把新嘢睇，同啲三唔识七嘅人倾闲偈，真系得意。有啲人挂住上网，反而同身边嘅人冇咗来往，有啲肚饿，但系餸又冇买，雪柜剩翻两块面包同埋牛奶，咁就唯有顶住肚。点解？因为懒得去嗌外卖，越无聊，时间过得越快。除晒所有鞋嘅鞋带，然后绑过晒。你或者觉得我有啲奇怪，乜嘢都唔做先系至高境界。 什么都不做，在家里，电话在响我听不见。哦，什么都不做，好悠闲。就这样度过了一天，什么都不做，在家里，电话在响我听不见，什么都不做，好悠闲，就这样又过了一天，什么都不做， 我唔想去，边度都唔想去。 什么都不做， 我唔想去，边度都唔想去。 什么都不做， 我唔想去，边度都唔想去。 什么都不做， 我唔想去，真系唔想去。 什么都不做。 如果人生选择系一种烦恼，咁喺屋企乜都唔做，又系咪会更加好呢？有 MC Jin 同埋 Hanjin 嘅《什么都不做》。 最后会失去，步伐开始进退失据，唔敢再去争取，諗过系咪就咁放手引退，用藉口麻醉恐惧，宁愿做懦夫同类，原来恐惧早就暗地里痴痴地扎根喺心里，用伪装出嘅勇气抹去眼泪，咬紧牙关强壮坚强克服艰巨，面对身边至亲嘅反对，至今仍然无法将佢哋对我嘅误解删除，阴湿嘅我内疚都独自默默垂泪，时间过得太快，一年一年长大，已经唔再系昔日无知嘅小孩，到每日努力钻研技术，不断提升 my rhyme， 同时每日问自己究竟 when is my time？ 眼前你刹那光辉，恐怕转眼被我荒废，奋斗半世害怕几个到头嚟系功亏一篑，如果摆脱失败惯例，用前途赌铺大势，尝试超越恐惧控制，踏上成功嘅阶梯。 哪怕再没盼望，风雨中追赶，战胜害怕 ，I'm not afraid no more， 害怕的太多。暴雨中点火，你看着我 ，I'm not afraid no more。 努力过，期待过。过等待过，一切痛苦嘅经过令我害怕面对结果，感到气馁无助，终日喺惶恐中度过。李克仍未清楚伟大嘅航道会否顺利通过，一直翻不过高山，停留喺低谷，只能透支自己嘅热情，勉强地继续。要选择脱俗，定放下执着嘅包袱，靠理想有冇机会揾到安稳嘅三餐一宿？未知人生最后系得意定失意，怕最后我屈不得只对自己开始质疑。漫长嘅过程慢慢蚕食住我嘅斗志。差点令我忘记当初点解立志成为斗士，太多人单凭表面尝试将我标签，面对考验不顾一切勇往超前，将冷战视为试炼，锁定前方嘅焦点，胜利几道火线，不惜用生命去燃点。 哪怕再没盼望，风雨中追赶，战胜害怕 ，I'm not afraid no more， 害怕的太多。 系对未知未来嘅恐惧，无法面对迷茫同失落引致嘅空虚。一而再迷失系对未知未来嘅恐惧，无法面对迷茫同失落引致嘅空虚。一而再迷失系对未知未来嘅恐惧，无法面对迷茫同失落引致嘅空虚。一而再迷失系对未知未来嘅恐惧，还不如痛快活一场，不再后悔嘅唏嘘。甘心上天任意将我人生左右，一团粉碎命运喺我身上落下嘅诅咒。透过历史嘅伤口，学会有舞蹈，有唯有佢双手喺逆流之中仍然奋力力争上游。比害怕失败更害怕人生失去重心。如果被害怕跌去梦想，灵魂无处容身。战争发生喺内心，恐惧留下嘅烙印。我系大卫，标枪剑战胜传说中嘅巨人。穿过幽暗嘅山谷，不怕遭受到伤害，因为我知道你哋会一直与我同在。跨过忧虑嘅巨浪。穿过恐惧的红海，失败过后大不了将一切推倒重来。每一天我会带同你们的信任昂首上台，每一首我会不负你们的期望继续上载。无人能够再将我同天合分开，同样无夜可以阻碍你们为我看。I got no back, no plan, you know back, the man. Rapping is my only option, I can go back, man. Do it for hip hop, man. 受到我未学声 I will die for hip hop, it's my master plan。 一首歌讲晒马米喺音乐路上面烦恼，有佢同埋郑欣宜 crossover 嘅呢首 Not Afraid， sorry 系 Not Afraid。今日骚动音乐时间差唔多。